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说什么呢？说说和资本市场有关的这些书啊，说说和股市有关的这些书。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路边摊卖的啊，也不是网上吹的神乎其神的，都是一些被国内外的投资大师啊视为经典的著作。可能在大事件过后哈，人们更容易理性，也更容易平静啊，好好的来看看书。或许我们为对未来的这种期待，或者是对未来的这种方向，可以在书里面找到答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啊，他是来自方正中期期货交易部的总经理旭金刚。旭先生您好。 您好，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经常听北京电台财经节目的话呢，可能对旭总比较了解啊，经常参加这个大盘的点评哈。但今天我们啊换一换风格，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当年您走进资本市场的时候啊都看了哪些书。您是哪年加入这样的一个行业的？ 我是92年，我是比较早啊。94年4月18号正式加入当时的叫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然后这个从开始这个期货生涯一下现在是21年。 就是94年是正式入行。 正式入行。 那在这之前您对这个行业了解不了解，有没有看一些书啊？ 在这之前就比较粗浅了，在之前可能这方面的教材就没有啊。特别偶然的是看了路摊上的一遍，还真是路摊的一本书。当时写的是国债股票期货。那当时国债我也看懂了，股票也看懂了，到了期货就没看懂。 这路摊上的书，国债股票期货， 对， 这一看好像像那种很严肃的读物哈。那你后来有没有再回过头去找一找那本书？ 有，还有。 那是盗版的，还是说这个经典的，还是说别人瞎编的？ 应该说是最通俗的读物吧，就是 普及读物。 普及读物，普及读物。 这样，那随着这个入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哈，我相信你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资本市场里的一些著作哈。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啊，上半节呢，请旭总一起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啊，指导他工作啊，或者是指导他在这个资本市场，前行的啊一些他比较看好的书籍啊。来，我们报个书单吧。 报个书单， 报个书单。 应该说呢，这好多也朋友也都问，就是说，你看，我想了解这个金融投资，我想做做股票、外汇、期货，那么我是从哪入手好？有没有这个比较专业的书？你们专业人士都看哪些东西啊？应该说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公认的一个叫做这个技术分析的圣经啊。那么就是呢，有一本书大家可以记一下，叫《期货市场技术分析》。 期货市场技术分析， 对，这是一个挺厚的一个大蓝本，所以都说管它叫这个期货圣经。这个作者呢是叫约翰摩菲啊，美国人写的，翻译呢是也是我的朋友丁胜元翻译的啊。因为丁胜元呢应该说在国内的这个翻译市场里面，就是技术分析的这个翻译市场里，应该说是这个功不可没，很多的好的作品都是他经他手翻译过来的啊。这本书呢应该说非常全面，尤其是在技术分析方面，写的是面面俱到啊。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看是足以了，足够了。你要说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反复看几遍，不是看一遍就完，而是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技术分析给他吃好吃透。这样呢你给他掌握了，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手中的一个武器了，你才能会使得好。 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本书的？ 94年 啊。 94年。 那什么时候出版的呢？ 应该就在93年94年出版，就 很快就到中国来了。 不，就是翻译过来就、 啊、 我是看的中文的， 啊、 我是看中文的 啊, 啊。我是入行94年，这个那个时候就最早就是最专业的书是看的他的。 就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呢？ 嗯，现在回过头看，因为就是这本书，这个时候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技术分析应该是足够了， 就现在回去看也没有过时， 也没有过时，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这个你有的时候有生疏的回头看一看，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材，非常好的教材啊、嗯！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教科书籍， 教科书籍的哎， 入门书、 对对对对，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就是投资者想学习的话，应该是人手一本了，这个我觉得这点一点不为过。 那当年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那个心情或者是看完书的感受是什么？还记得吗？ 我觉得看完这书的一个第一的感觉就是说，我知道在市场里怎么赚钱了。 哦、就有这种感觉， 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这种，因为它讲得很透、很通俗，这个东西说得很通俗，而且很全。就是你所接触的常规的一些技术分析方法它都有介绍啊，而又有图表又有注解，有它的优势劣势等等都有，都很全了。所以说呢，你把这些东西呢，哎，你都学到了以后，就似乎自我这个心理武装这种感觉特别好， 就跟在路边捡了一本武功秘籍似的。 秘籍，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嗯、 什么什么大法，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回家修炼仨月 啊，修炼 就觉得我可以那个下山了。 对对 对, 对， 其实呢， 其实是真不行、 嗯、当然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啊，我们只纸上谈兵啊，我们实下操作呢，我相信今天大家上午下午都操了， 是 都操作了啊，以后可能还会再介入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书本和实践得 差异很大 啊，得差距很大，当然都是相辅相成的啊。 对对， 好，这是第一本哈、啊、是在技术方面哈、啊 嗯、 做一个入门 级的、 和这个全面介绍的书哈、啊、 对对对， 嗯 嗯。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他这个书呢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 好 啊，主要的缺点就是说呢，所有的技术分析方法都说得很全了， 嗯， 但是而全，就是不够深。 嗯， 要是你要是真是作为一个就是专业人士看呢，又觉得每个技术分析方法说的不够深入， 嗯， 尤其是比较难以掌握的，像比如像波浪理论， 嗯， 像常用的像日本蜡烛图、 嗯、 这种就是比较深奥的带有哲理性的一些东西的，他说的都不够透、 嗯、 所以呢我是更推荐的，就是说要是更专业一点的，你可以看看丁胜元翻译的另一本书、 嗯、 是日本蜡烛图技术。 哎， 这个作者呢是美国的史蒂夫·尼森。 嗯 啊，这本书呢应该说从就是很多的日本的这个蜡烛图的这种组合，给出了你比如说各种组合各种方式方法，然后呢还从他日本的一些这个他的就是说他的这种博弈论，他的这个哲学思想上去来解读日本蜡烛图。所以你要真想这个掌握日本蜡烛图这个技术的话，我建议呢就是说深入的去学一学这本书。 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手哈、 嗯、 他不太明白什么叫蜡烛图，更不明白什么叫日本蜡烛图啊、 嗯、 首先啊，这是一本书名叫日本蜡烛图啊。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名词哈、 啊、 这个蜡烛图是什么，日本蜡烛图是什么 啊？它是呢，其实呢这个图呢是日本的一个人发明的、 嗯、 啊。那么这个早年呢是用于日本的大米交易， 嗯， 那么这个当时呢这个它呢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就是记录价格走势的一个图表， 嗯 啊，就是类似于咱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个 K 线 图，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计时线图啊、就类似于这样。 嗯、 那么呢它这个标识呢，跟那个我们所谓的叫做美国的那种八叉图有区别。 嗯， 它是把每天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呢，给它相应的给它画出一个框来。 嗯， 那有可有，如果是上涨的话，它就画成一个阳烛。啊，那么就是亮的，如果要是下跌的话就会画一个阴烛， 嗯， 这样呢就是很像咱们看到的蜡烛， 嗯， 所以呢就是形象的叫做蜡烛图，因为它发明是日本发明的， 嗯， 所以就叫日本蜡烛图， 就是啊有这个蜡烛本身的那个蜡烛啊，蜡烛也有这个火苗， 有火苗 是吧， 对， 哎，所以就很像那个 非常像 、又是从日本这个大米交易当中啊，这个 延展过来 的，所以呢，就是 就这么一个名字， 对对对 啊，《日本蜡烛图》 嗯。这本书应该说是你看完以后，你如果能真正了解了，那么应该说对日本蜡烛图的掌握，应该说是90%以上的这种能力就基本就掌握了。 那这本书《日本蜡烛图》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书籍， 也 是 技术方面的。是就是说，这个第一本呢是无非是就大而全，也是技术分析的。 嗯、 这一本呢就是在这个大而全的基础上，就是对某一个技术说得更深入了。 啊、哦，就对某一个门派分析的 方 法，分 析 方 法 说得更深入， 更深入 研究得更透彻， 对 吧？ 对对 对, 对。 今天我们不更多的跟大家来探讨这书里到底是怎么分析的啊？这个呢太专业了啊，这个是属于这个金融财经节目的范畴啊。我们是个读书节目，所以说呢，跟大家啊提供一些这个视野上的这个选择哈、啊 嗯。 刚才两本书都是美国人写的啊， 嗯， 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啊，它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股市。那为什么这个大家都在美国呀？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呢，第一呢，它是在二战以后，它基本上是一个金融中心， 嗯， 而且呢，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贸易方面来看、 嗯， 那美元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贸易的这个货币结算单位。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重要的大宗商品的金融的这种集散地啊、都在美国、 嗯， 而且呢，很多的金融创新。 嗯， 也在美国， 嗯， 所以呢，就诞生了很多的这种理论，这个门派，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大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些作者要居多， 嗯，就是天时地利哈， 天时地利，哎， 所以说这些学者啊，或者说这些作者啊，就有可以研究的一个样本了， 没错， 是吧？ 对， 这数据就在身边嘛，嗯， 嗯 这是第二个哈，我们先说说技术类的哈， 嗯， 回头呢再说说这个。行为和心理类的啊，还有吗？ 还有一本呢，我建议就是说，像您说的，就不是纯技术了，就是说呢， 嗯、 咱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啊、 哦、啊，也有一本呢，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也能找得到， 嗯， 叫《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也叫股票还有一本书哈。嗯叫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对， 这是 不可能是普通人啊， 一个人啊叫利弗摩尔， 嗯， 利弗摩尔这个回忆录呢可能是他的这个传记， 嗯 啊，这个操盘术呢可能是他的这个一本书啊、 嗯， 那么这个是有点像写日记一样吗？ 这个、 分析他的这个 这本书 操盘的 这本书我没怎么通读过， 嗯， 但是这本书呢就是应该说呢在推荐的时候呢我们觉着、 嗯。 这本书呢，它就是说，主要是杰西应该说在这个股票这里面呢，应该说做完的这种成绩， 嗯， 是被大家推崇的、 哦、 啊。这样呢，那么就是说他怎么做的，大家呢按照他的思想、 哦、 他的思路去来学习。 哦，就是他是个高手。 哎，对，就是他呢是做得很成功，大家呢、 嗯、 来看看他是怎么来做的。 我手里啊，就是有人评价这本书哈，他说提到了炒股的三个要素：时机的选择。资金的管理还有情绪的控制， 嗯，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整个的，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说，这个我这操作的话都是怎么来做我的交易系统啊，怎么来做哪些东西？实际上就分为三块， 嗯， 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叫交易理念， 嗯， 第二部分就是我的资金管理， 嗯、 第三部分才是我的技术分析， 嗯， 是这三块组成了你所有的交易的行为。 嗯 啊，那么刚才您说这三点，实际就是刚才那三点的一个延伸。 嗯、 啊， 所以这本书呢，就是啊，把大家放在一个实战的环境当中， 对， 去看这个作者他是怎么运用 对 这个三要素的， 对，没错， 是吧？ 他是怎么做的 啊？就是我们前两本书呢是看兵法，是吧？现在呢是看人家怎么推演，而且这个是实战的， 实战的 啊、 嗯， 你就知道他这一步，为什么要这么走， 对 是吧、 嗯？ 他走的过程当中，他又做哪些调整？技术面上的、情绪、心态上的，或者说呢，这个，时机选择上的， 嗯 啊、 也就是技术，也时机选择、 嗯、 无非 也 是 技术， 对对 对 对, 对、 嗯。所以看这本书的话呢，就有一点点什么呢？有一点点这个。过瘾的感觉啊，因为前两本嘛，你多少是学理论， 对， 后边这个呢，就是你看别人怎么运用， 看怎么运用， 但还只是看啊，只是看，还只是看书哈， 嗯， 那现在回到您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来啊哈，不知道您当时这个参加工作的时候允不允许参与 交易个人啊， 不允许， 不允许， 哎、 是吧？ 这个我当时入行的时候呢，当时就有这么一个规矩，因为当时我们叫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嗯， 我们当时的公司的主要的目的是给国有大中型企业， 嗯， 在对外的贸易当中呢保驾护航、 嗯， 就是给他们的外汇啊或者他的这个大宗商品做、 嗯、 做这种保值， 嗯。 那么当时的一个行规就是，这个就当实际是从欧美套过来的，就是从业人员是严禁做这个交易的。 嗯，就严禁为自己做交易， 就是严禁自己参与交易。为什么这样呢？它有几个，一个就是说呢，你如果自己参与交易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会对这个投资者不公平。就比如说我也有单，投资者也有单，那这个时候先谁先进场，先凭谁的？对吧？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单在那边、 嗯， 我仅仅是个参谋的话，我的观点会很客观。 对。 那么，如果我要是也在身在其中，那这时候我会加入我个人对市场的一个判断。这时候呢、 嗯， 可能这个判断会误导投资者。 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伦理的问题啊，职业道德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技术面上的问题和心理上的问题啊， 嗯、 但是。你们也得参与啊，是吧？得参与市场啊，哈。现在回忆一下哈，就当时刚刚进入市场，看了这么多书哈，那实际真的把您放到这个战场里面的时候，您觉得书里的内容跟您当时的决定能挂上钩吗？ 应该是这样。就当时呢，应该就是说，刚接触期货嘛，基本上属于是边学边练， 嗯， 边练边学 是。 好在呢，当时呢，就是我的客户， 嗯， 是老期货， 嗯， 所以说呢，这个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 哦、 所以我也就是说，迅速就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 嗯、 啊，就是说不是简单的一个看书，就是应该说就是在实战当中遇到问题了，翻过头了再去看书、 嗯， 然后看完书以后呢，把这东西再运用到实战里面。用到实战里还有问题，再翻过来再去从书里去找答案，这么又实战又来看书，这么着去提高，这个速度非常快。 哦， 嗯， 就是 正好碰上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哦， 客户就是老师， 几方面的这个来回哈， 对， 是从书里来到这个实战当中去，从实战当中 再返回到书上去， 又到书里来， 对， 这个中间还要和这个客户或者同行进行这个切磋和交流， 那当然， 是吧？ 那当然， 嗯，所以不为书啊， 对， 不为书， 对，所以现在看呢，就是实战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你不看书呢，可能是你的这个实际操作呢，可能更，就是要瞎子摸象，就是碰，啊，就是碰。那么你要是看完书，你没有实操，不去进场去练的话，就像在河岸边去比划游泳，永远你不会游泳。 所以您觉得这两者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如果您要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你不是说每天看看而已的话， 对对对对， 就是缺一不可，必须看书， 必须要看书学习， 也必须要在里面练手。 对，这两个是缺一不可，而且两个是相互提高， 相互提高， 相互提高。 模拟的不行吗？ 模拟实际上这个差异是非常大，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模拟，就可以。实际上呢，我接触的所有的这个模拟的做得非常好的人，在实战里都亏得稀里哗啦，因为呢，这个心理作用，是根本就抵挡不过。 好，关于这个心态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书啊。 嗯， 您个人能推荐一两本吗？ 心态的书，我觉着好像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倒觉得呢，就是说咱们可以看看，其他的投资大师，他们是怎么来应付市场的，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以下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这个索罗斯的啊，就是叫《金融炼金术》， 这本也是非常著名的， 对，应该说索罗斯呢这个争议比较大，这人争议比较大， 对， 但是我是比较推崇这个人啊，他就讲这个话，就是说。我在台上说的这个做多也好做空也好，可能台下马上我就转变了，完全就是在我眼光里边，这完全是一个投机者的一个角色，就是完全是一个职业投机者啊，当然他的这个战绩也很多了，阻击英镑啊，这个打这个 东南亚 啊，东南亚金融危机啊，应该说呢，这个他写的这本书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些事件的决策的时候，他是怎么来提供依据，怎么来做决策的？ 好，这是关于这个人在金融操作道德上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评判啊。 但是呢可以看他的心理 心路历程、然后再看看他是以哪些做依据进行这个研判的、 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好像他自己说的啊、就是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没错， 你这个设计的有漏洞，那你被我抓住了， 对 啊，那你活该，你不能说我在某些方面道德各方面哈、站不住脚，那是因为你本身错在先。 对对， 而市场，我们放到一个市场的大的这个平台上来说的话，市场本身就有纠错的机制。 没错， 这种机制 市场本身就是纠错机制啊， 有多种表现，而像索罗斯这种就是其中之一。 没错，无非它就表现得更极端。 对、 啊， 当然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都可以去来探讨啊、 嗯。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表了啊。 对， 还有一本是吧？ 还有一本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喜欢的，像《巴菲特之谜》 啊， 这个可能大家对巴菲特都耳熟能详了。 嗯， 我觉得呢，推荐这一本书呢，主要就是说呢。大家都推崇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嗯， 但是他的价值投资到底是什么？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去看一看。 关于巴菲特的书很多呀， 很多。但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是也是，别的朋友也推荐，我也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的系统的，能把巴菲特的这种思想，总结的比较透、比较全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大家可以，下边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啊，叫巴菲特， 巴菲特之谜， 之谜， 巴菲特之谜啊、 嗯！ 因为这个，我觉得呢，很多朋友呢，尤其股市的朋友，就是说我就是价值投资，但是呢，你的这个价值投资的理解，可能跟、真正的这个鼻祖的理解的差异，可能差得很大。 价值投资就是看好一个股不卖嘛，一直捂着不卖嘛。 但是我觉得呢，这里边这就是仁者见仁了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股不卖呢？可能是来源几个方面，就是第一呢，我是在资金上有安排的， 嗯 啊，像巴菲特在看好这个某一只股票的时候，他资金上不是说一把所有的注都下进去的，他资金上有安排，是有资金管理的， 嗯 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他要在比如说以后的这种资产置换，这种重组，他是也是有后边有安排的。第三个呢，就是呢，他做这个股票呢，他也是有了一个行业的细分，有一个前瞻性的这种挑选，而不是这个就是随随便便的说我就是买一只股，套不怕，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这种的系统性的理论的支持呢，恐怕一套就被怕，砍了就后悔。 还是徐总所说的那句话啊，从梳理到实践当中去。再从实践当中啊回到书里来，不仅是资本市场，啊，其实生活方面的很多领域都是如此哈、 是， 今天的节目向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书啊，也希望大家呢有空拿起几本来读一读。非常感谢来自方正中期期货的交易部总经理徐金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您，徐总。 下次咱们再见。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虽然爱是注重礼仪，我没有钱。你就更早期望十分高，情调十分好，谈话亦恰当，爱慕过时，冷淡有余，专做友谊也没有空，迟十六分钟，迟六十分钟，行事力失控，幸会幸会，就算苦等，总之我肯，其余其余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关心这分钟有日，曾努力竭力作我本分，幸运幸运热爱一刻刻骨铭心，明天起无畏记过不幸，想不起想不起有日，曾约定我共你做情人，说不出的伤感，遗憾再次逼近，变情人变路人，再遇上时怪然有余，我共某人，你共某君，同时亦有约，同样地着约，同日订餐桌，幸会幸会，就算苦等，总之我肯，其余其余全部变数我不问，只关心这分钟有约，曾努力竭力作我本分，幸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